《汉书》卷七十八，《萧望之传》第四十八。萧望之，字长倩，东海兰陵人也，喜杜陵，假是以田为业。至望之，好学，至其师，是同县后仓，且十年，以令以太常授业。父是同学，博士白旗，又从夏侯胜问《论语》《礼服》《经师》诸儒，昌述焉。是时大将军霍光秉政，长史秉吉、简儒生王仲翁与望之等数人皆召见。先是左将军上官桀与阁主谋杀光，光祭诸桀等，后出入自备。利民当献者，路所去刀兵，两力挟持，望之独不肯听，自引出阁曰：“不愿献。”利牵持汹汹，光闻之，告利勿迟。望之既至前，说光曰：“将军以功德辅佑主，将以刘大化置于洽平，是以天下之事严谨其种，争怨自效，以辅高明。仅是献者，皆先路所挟持，恐非周公向成王攻土沃之礼，至白屋之意。”于是光独不除用望之，而仲翁等皆补大将军事。三岁间，仲翁至光禄大夫给事中，望之以摄策贾科为郎，属小院东门后。仲翁出入从仓头炉儿，下车驱门，传呼甚宠，故谓望之曰：“不肯碌碌，反报官为。”望之曰：“各从其志。”后数年，左弟犯法，不得素位，免归为郡吏。即御史大夫魏相除望之为属，查廉为大行治理丞。时大将军光轰，子羽复为大司马，兄子山领尚书，亲属皆素位内侍。帝节三年夏，京师御薄，望之因事尚书，愿赐清闲之宴，口陈灾异之意。宣帝自在民间闻望之名，曰：“此东海萧生也。”下少府送机问状，无有所会。望之对以为春秋昭公三年大御薄，是时济世专权，遂逐昭公。相使鲁君察于天变，已无此害。今陛下以圣德居位，思政求贤，尧舜之用心也。然而善祥未真，阴阳不合，是大臣任政一性善事之所致也。父之大者贼本心，私家圣者公事威，为明主公万机选同性，举贤才以为父心，欲参政谋，领公卿大臣朝见奏事，明臣其职以考功能，如是则数事理公道利，兼邪色私权废矣。对奏天子拜望之为业者，时上初即位，思尽贤良，多尚书言辩疑，则下望之问状，高者请丞相御史， 次者中二千石逝世，满岁以状文，下者报文或罢归田里，所白处奏皆可。累迁谏大夫、丞相司职，岁中三千，官至二千石。其后或是竟谋反诛，望之尽意任用。是时选博士谏大夫通政事者补郡国首相，以望之为平原太守。望之雅逸在本朝，远为郡守，内不自得，乃上书曰：陛下哀民百姓，恐德化之不究，悉出谏官以补郡吏，所谓忧其末而忘其本者也。朝无政臣则不知过，国无达士则不闻善。愿陛下选明经术，温故之心，通于积微谋虑之事，以为内臣，欲参政事。诸侯闻之，则知国家纳谏优政，无有缺疑。若此不待，成康之道岂庶几乎？外郡不治，岂足忧哉？书闻，征入守少府。宣帝察望之精明持重，论议有余，才任宰相，欲详视其政事，复以为左平议。望之从少府出为左迁，恐有不合意，即一并上闻之，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欲议曰：所用解耕治民以考功，君前为平原太守日前，古父视之于三府，非有所闻也。望之即逝世。是岁西羌反，汉遣后将军征之。京兆尹张敞上书言：国兵在外，军已下发，陇西以北，安定以西，吏民病急转输，日事颇废，素无余积，虽羌虏已破，来春民食必乏，穷僻之处买无所得，县官古夺不足以镇之，愿令诸有罪秉道受财，杀人及犯法不得赦者，皆得以此入谷此八郡赎罪，务以治谷，以预备百姓之急。事下有司，望之与少府李强议，以为民含阴阳之气，有好逸欲利之心，在教化之所助，尧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，而能令其欲利不胜其好逸也。虽桀在上不能去民好逸之心，而能令其好逸不胜其欲利也。故尧桀之分在于义利而已，岛民不可不慎也。今欲令民粮粟以赎罪，如此则富者得生，贫者独死，是贫富一行而法不一也。人情贫穷，父兄求职，闻出才得以生活，为人子弟者将不顾死亡之患，败乱之行，以赴财力求救亲戚，一人得生，十人已丧。如此伯夷之性坏，公绰之名灭，政教一清，虽有周少之佐，恐不能复。古者藏于民，不足则取，有余则与。诗曰：缘及今人， 哀此鳏寡，上会下也。又曰：欲我公田，遂及我私，下及上也。今有西边之役，民失作乐，虽互负口脸，以善其困乏，古之通义，百姓莫以为非，以死救生，恐未可也。陛下不得失教，教化继承，尧舜无以加也。今亦开利禄以伤继承之化，臣妾痛之。于是天子复下其一两府，丞相御史以难问张敞。敞曰：少府左平义所言，常人之所熟耳。昔先帝征四夷，兵行三十余年，百姓犹不加赋，而军用己。今羌虏亦于小夷跳梁于山谷间，汉但令罪人出财减罪以诛之，其名咸于烦扰良民，横行复练也。有诸道及杀人犯不道者，百姓所疾苦也，皆不得赎。守逆见之纵，所不当得为之属。义者或颇言其法可捐除，今因此令赎，其变明甚，何化之所乱？辅刑之法，小过赦，薄罪赎，有今选之品，所从来久矣，何贼之所生？常被造衣二十余年，常闻罪人赎矣，未闻盗贼起也。窃连凉州被扣，方秋饶时，民尚有饥乏，病死于道路，况至来春将大困乎？不早虑所以赈救之策，而引长经以难，恐后为重责。常人可与守经，未可与权也。敞性得被列卿，以辅两府为职，不敢不尽余。望之强复对曰：先帝圣德，贤良在位，坐县垂法，为无穷之规，用为边境之不善，故今不令甲曰：边郡朔备兵，离饥寒，夭绝天年，父子相失，令天下供给其废，故为军旅猝暴之事也。闻天汉四年，常使死罪人入50万钱，减死罪一等，豪强利民，请夺甲特，只为盗贼以赎罪。其后奸邪横暴，群盗并起，只攻城邑，杀郡守，充满山谷，力不能尽。明诏遣绣衣使者以兴兵击之，诛者过半，然后衰止。予以为此时死罪赎之败也，故曰不变。时丞相、魏相、御史大夫丙吉亦以为羌虏且破，转书掠足相济，遂不失场意。望之为左平义三年，京师称之，迁大鸿胪。先是，乌孙昆弥、翁归米因长罗侯常会上书，愿以汉外孙元贵米为嗣，得父上少主，结婚内附，叛去匈奴，诏下公卿议。望之以为乌孙绝育，信其美言，万里结婚，非常策也。天子不听， 神雀二年，遣长罗侯会使送公主配元贵米，未出塞，翁归米死，其兄子狂王被曰自立，会从塞下上书，愿留少主敦煌郡。会至乌孙，则以赴约，因立元贵米，还迎少主。赵夏公卿议，望之父以为不可。乌孙持两端无坚约，其效可现。前少主在乌孙四十余年，恩爱不亲密，边境未已安，此以世之宴也。今少主以元贵米不得利而还，信无负于四夷，此中国之大福也。少主不止，摇曳将兴，其缘其此。天子从其意，征少主还。后乌孙虽分国两立，以元贵米为大昆弥，汉遂不复与结婚。三年，代丙吉为御史大夫。五凤中，匈奴大乱，一者多曰，匈奴为害日久，可因其坏乱举兵灭之。召遣中朝大司马、车骑将军韩增、朱立富平侯张延寿、光禄勋杨运、太仆戴长乐，问望之计策。望之对曰，春秋晋士盖率师侵齐，闻齐侯卒，引师而还，君子大齐不伐丧，以为恩足以服孝子，亦足以动诸侯。前单于木化向善称替，前使请求和亲，海内欣然，夷狄莫不闻。魏忠奉曰，不幸为贼臣所杀，今而伐之，是成乱而幸灾也，彼必奔走远遁，不以一兵动，恐劳而无功。以遣使者调问，抚其微弱，救其灾患，似宜闻之，贤贵中国之仁义。如遂蒙恩，得复其位，必称臣服从，此德之盛也。上从其意。后竟遣兵护府呼韩邪单于定其国。是时大司农忠诚耿寿昌奏设长平仓，上善之，望之非寿昌。丞相丙吉年老，上重焉，望之又奏言，百姓或乏困，盗贼未止，二千担多才下不任职，三公非其人，则三光谓之不明，今守岁日月少光，就在臣等。上以望之一清丞相，乃下侍中建章卫尉金安上、光禄勋杨运、御史中丞王忠，并诘问望之。望之免官至对，天子由是不悦。后丞相司职婆延寿奏，侍中谒者梁使常志召望之，望之再拜矣。梁与望之言，望之不起，因故下手而谓御史曰，梁礼不备。故事丞相病，明日御史大夫辄问病。朝奏事会庭中，插居丞相后，丞相谢，大夫少进一， 今丞相硕病，望之不问病，会庭中与丞相君礼，时议事不合意，望之曰：猴年宁能复我也？只御史有令不得膳食，望之多食守使自己车马，知杜陵护士家事，少使冠法官为其先引，又使卖买思索复议凡103000，按望之大臣通经术，居九卿之右，本朝所养，只不奉法自修，拒慢不逊让，受所监赃250以上，请逮捕细致。赏于是策望之曰：有司奏君，则使者礼，欲丞相无礼，连声不闻，傲慢不逊，无以服正，率先百僚，君不深思，陷于滋秽，朕不忍置君于礼，使光禄勋运策诏，左迁君为太子太傅，受印，其上故印使者，便道之官，君其秉道明孝，正直事语，率意无谦，弥有厚言。望之即左迁，而黄霸代为御史大夫。数月间，丙即薨，霸为丞相。霸薨，于定国复代焉。望之遂见废，不得相，为太傅，以《论语》《礼服》授皇太子。初，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，召公卿一齐仪。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国亦曰：圣王之治，师德行礼，先京师而后诸夏，先诸夏而后夷狄。诗云：率礼不悦，遂事既废。相土猎猎，海外有节。陛下圣德充塞天地，光披四表。匈奴单于相风木化，奉真朝贺，自古未之有也。其礼仪宜如诸侯王，未次在下。望之以为单于非征朔所家，故称敌国，宜代以不臣之礼，位在诸侯王上，外以其手称藩，中国让而不臣，此则羁縻之意，谦亨之福也。书曰：戎狄荒服，言其来服，荒乎无常。如使匈奴后嗣足有鸟窜鼠伏，缺于朝饷，不为叛臣，信让行乎蛮漠，伏作流于无穷，万世之长策也。天子采之，下诏曰：盖闻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，不及以正。今匈奴单于称北藩，朝征朔，朕之不待，德不能弘复，其以克礼待之，令单于位在诸侯王上，暂夜称臣而不明。即宣帝寝疾，宣大臣可主者，引外属侍中，乐陵侯史高，太子太傅望之，少傅周刊至晋中，拜高为大司马、车骑将军，望之为前将军、光禄勋，刊为光禄大夫，接受遗诏辅政，领尚书事。 宣帝崩，太子袭尊号，是为孝元帝。望之堪，本以师父见尊重，上即位，朔宴见，言治乱，臣王室。望之选白宗室、明经达学、散骑谏大夫刘更生及侍中，与侍中金敞并十以左右，四人同心谋议，劝导上以古制，多所欲匡正，赏甚向纳之。初，宣帝不甚从儒术，任用法律，而中书宦官用事。中书令洪恭、石显九典书籍，明习文法，亦与车骑将军高为表里，论议常独持故事，不从望之等。公显又时清策见处，望之以为中书正本，已以贤明之选，自武帝游宴后庭，故用宦者，非国旧制，又为古不尽行人之意，白玉更至世人，由是大禹高公贤武，上初即位，谦让众改作，一久不定，出刘更生为宗正。望之堪，硕见明如茂才，以备谏官。会稽刘鹏因欲复望之，上书言车骑将军高遣客为监吏郡国，即言徐使子弟罪过。张氏周刊刊白令鹏代召金马门，鹏奏计望之曰：将军体周少之德，秉公绰之志，有变装之威，至乎耳顺之年，履折冲之位，号至将军，成事之高志也。枯学离树，莫不欢喜。贤曰：将军其人也。今将军归武云，若管宴而休，遂行日昃至周少，乃留乎？若管宴而休，则下走将归炎陵之高，修农圃之畴，蓄积众属，四见二子，莫耻而已矣。如将军昭然度性积思，色邪往之显息，选中庸之常正，行周少之一业，亲日昃之兼德，则下走其庶几，愿节区区，砥砺丰恶，奉万分之一。望之见纳鹏，接待以义。鹏硕称述望之，短车骑将军，言徐使过失。后鹏行倾斜，望之绝不与通。鹏与大司农使李公俱代诏，堪独白公为黄门郎。鹏处事怨恨，更求入徐使，推所言徐使是曰：解周刊刘更生教我，我关东人，何以知此？于是侍中许章白献鹏。鹏出扬言曰：我献言前将军小过五，大罪一，中书令在旁，知我言状。望之闻之，以问洪公、石显。显公恐望之自讼，下于他立，即携鹏及代诏画龙。龙者宣帝时 与张子矫等代诏，以行污秽不尽，欲入刊等，刊等不纳，故与彭相结。公显令二人告望之等谋欲罢车骑将军，疏退许使状。后望之出休日，令彭龙上之，示下鸿公问状。望之对曰：“外戚在位多奢淫，欲以匡正国家，非为邪也。”公显奏望之刊更生，朋党相称举，说赠诉大臣，毁离亲戚，欲以专擅权势，为臣不忠，诬上不道，请业者召至廷尉。时上初即位，不行业者召至廷尉为下狱也，可其奏。后上诏刊更生曰细狱，上大惊曰：“非但廷尉问也，以则公显。”皆叩头谢。上曰：“令出世事。”公显因使高言，上心即位，未以德化闻于天下，而先验师父，即下九卿大夫狱，宜因绝免。于是制召丞相御史，前将军望之复朕八年，无他罪过，今世久远，志望难明，其赦望之罪，收前将军光禄勋印绶，即刊更生，皆免为庶人，而彭为黄门郎。后数月，制诏御史，国之将兴，尊师而重父，故前将军望之复朕八年，导以经术，爵功冒焉。其次望之爵关内侯，十亿六百户，己世中，朝朔望坐次将军。天子方以欲以为丞相，会望之子散骑中郎吉上书送望之前世，世下有司复奏望之前所作明白，无赠诉者，而教子上书称引无辜之师，使大臣体不敬，请逮捕。鸿公石贤等指望之素高洁，不屈辱，见白望之前为将军辅政，与排退许使，专权擅朝，幸得不作，复赐爵意，欲闻政事，不悔过服罪，身怀愿望，教子上书归非于上，自以托师父怀中不作，非颇屈望之于牢狱，色其样样之心，则圣朝无以施恩厚。上曰：“萧太傅素刚，安肯就立？”贤等曰：“人命至重，望之所作，语言薄罪，必无所忧。”上乃可其奏。贤等封以副业者，敕令召望之首富，因令太长，即发执金吾车骑持为其地。使者至，召望之，望之欲自杀，其夫人止之，以为非天子意。望之以问门下生朱云，云者好节事，劝望之自裁。 于是望之仰天叹曰：吾常备位将相，年逾六十矣，老入牢狱，苟求生活，不亦鄙乎？自谓云曰：有，促祸要来，吾久留我死，竟引阵自杀。天子闻之惊，俯首曰：囊固疑其不救牢狱，果然杀无贤妇。是时太官方上奏时，上乃确实为之涕泣哀痛左右，于是赵贤等责问以意不详，皆免官谢。良久，然后已望之有死罪，有司请绝其绝意，有诏加恩，长子吉四为关内侯。天子追念望之不忘，每岁时遣使者辞祭望之冢，终元帝逝。望之八子，至大官者玉、贤、游。玉字次君，少以赴任为太子庶子，元帝即位为郎，并免，后为御史。大将军王凤以玉名父子，著才能，除为公曹，前业者使匈奴副校尉，后为茂陵令，会客玉第六。而七令郭顺殿见则问，欲为之请，扶风怒曰：君客第六才自托，何暇欲为左右言？即罢出，传召茂陵令以后曹，当以直事对。欲竟出曹，叔左随迁欲，欲按佩刀曰：萧玉杜陵男子，何意曹也？遂驱出，欲去官。明旦，召赵入，拜为司隶校尉。欲过扶风府门，官署院使数百人拜谒车下，后坐失大将军职，免官，复为中郎将，使匈奴，历冀州、青州两郡刺史，长水校尉，泰山太守，入守大鸿胪，以护明贼梁子正祖山为害，久不服孤，欲为右扶风数月，尽诛子正等，作与定陵侯淳于长后善，免官。哀帝时，南郡江中多盗贼，拜玉为南郡太守，上以玉其旧名臣，乃以三公使车载玉入殿中受册，曰：南郡盗贼群被为害，朕甚忧之，依太守威信素著，故为南郡太守，只管其余为民除害，安圆圆而已，无拘于小文，加赐黄金二十斤。欲至南郡，盗贼境，并去官，其家复为光禄大夫，执金吾，以受忠于官。欲为人严猛尚威，居官硕免，西迁。少与陈贤、朱伯为友，著文当世。王者有王阳共工，故长安语曰： 萧朱节寿，王贡弹冠，言其相见达也。使玉与陈贤俱以公卿子显名，贤最先进，年十八为左曹，二十余御史中丞。石朱伯尚为杜陵亭长，为贤玉所攀援，入王室，后遂并立刺史郡守相，即为九卿。而伯先至将军上卿，立位多于贤玉，遂至丞相。玉与伯后有隙，不能终，故事以交为难。贤子仲为丞相时，举茂才，好治令，迁淮阳泗水内史，张掖弘农河东太守，所居有绩，朔增至赐金，后免官，复为乐伎校尉、护军都尉、中郎将，使匈奴至大司农，中官。由字子交，为丞相西曹魏将军院，迁业者，使匈奴副校尉，后举贤良为定陶令，迁太原都尉、安定太守，治郡有声，多称见者。初，哀帝为定陶王时，尤为定陶令，失王旨，请之，致书免尤为庶人。哀帝崩，为副土校尉、京府左府都尉，迁江夏太守。凭江贼程仲等有功，增至为陈留太守，元始中做明堂毕雍，大朝诸侯，征游为大鸿胪，会并不及宾赞，还归故官，并免，复为中散大夫、中官，加至吏二千担者六七人。赞曰：萧望之立位将相，借师父之恩，可谓亲逆无间。即至谋泄细开，谗邪构之，足为骈璧陈述所图，哀哉！不然，望之堂堂折而不挠，身为儒宗，有辅佐之能，尽古社稷臣也。